品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 咁啊，三四重彩就系二三六八十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啊，教主呢一場嘅心水咧，就係攞呢個二號嘅喜佳龍做膽配腳，就係一號嘅金鷹翱翔，六號共創繽紛，八號孖寶，九號量化歡騰。所以教主呢一場嘅心水咧，就攞一號競技勇士做膽啦，配腳就是二號嘅順勢贏啦，六號嘅共同勝利，七號嘅嘉應精英，同埋九號嘅膽大威猛。 咁所以咧，教主嘅第十場心水咧，就係攞只十號嘅夢想成金做膽啦，就拖二號嘅勝利風範，三號嘅韋小寶，四號加州雷電，同埋八號嘅美麗掌聲。 喂，而家已經係月頭啦，鬱敏射馬已經開賣，月費500蚊，而家仲可以經 PayMe 俾錢，記住早買早享受啊！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精氣，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啊，咁翻嚟第二节啦。咁之前啊讲咗，即系香港新闻自由系已经死去啦。咁亦都即係除咗新聞嘅自由之外，其實香港好多發聲言論，或者係香港好多人咧，都係今個禮拜咧就入咗監房嚇。咁有啲人流亡咗去海外，其實已經成為咗嗱，首先係黃之峰、林朗彥、周庭判監啦，黎智英啦， 方仲賢啦，頭先講 方仲賢啦，許志峰啦，快必啦，一路以嚟其實呢一種嘢。呢一種嘢嗱，啱啱咧今晚咧頭先嘅消息咧，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就發表聲明，就話佢完全係一啲政治檢控，就話呢一啲咧就係一啲嘅無理嘅政治檢控，將黎智英佢哋收監，將黃之峰佢哋收監咧，完全係打壓呢個自由民主，打壓呢個自由啦嚇。咁啊，當然特區政府發表一個好強硬嘅聲明，就話香港冇政治檢控啦，香港嘅所有判案有啲係佢哋認罪嘅喎。香港判案，我哋嘅司法系独立噶嘛？我哋系唔会有政治检控噶。呢啲咪擘大眼讲大话咯。香港冇政治检控，唔捻系话打从呢、這个将呢、這个陈建文同埋唔系打从将呢个之前将梁天琦佢哋收监开始，将光明仔佢哋收监开始，你基本上香港就已经有政治犯啦，唔好讲笑啦。而最近更加变本加厉地马不停蹄将所有一批中共視為眼中釘的民主派人士釘入監房裏面，這個是或者落案起訴，這個即其實包括拉那些，包括林卓廷，即是之前被人拉那些，快必 朱海迪， 他們一大批人被人拉了，包括都唔好計，即係唔好計，即係計埋啲手足啦。當然，即係唔好，即係畫家佢哋啦。即係而家佢哋做一堆咁樣嘅嘢，係製造緊一個白色恐怖，呢個係無庸置疑噶啦。 好清楚噶啦， 好清楚呢啲事實嚟噶嘛。你無論如何塗脂抹粉，如何政治宣傳，你如何講，日日喺電視、喺收音機講話國安法咧，只係懲治少數嘅，對大部分嘅人嘅自由是没有影响的，现在摆明不是嘛，那些叫少数人，你拉了7000多人、9000人，那些叫少数人，是吗？即不是少数人嘛，你无论讲几多次，一个屎坑百洗不会为零利的，你是欺就是欺，你哪有得讲，不如你老老实实，你是制造一种白色恐怖，大家是会害怕的白色恐怖，你说有没有效果吗？有咯， 立竿见 影，立竿见影啊，立竿见影，是不是？ 即係好似你有乜撚嘢理由？即係將呢個黃之鋒，將阿周庭，將林朗賢判咗個咁重嘅刑期，十個月刑期，放周庭，係咪？即係件事就係前眾志秘書長，即係阿黃之鋒啦、阿林朗賢啦，同周庭咧，就係因為去年其實六二一包圍呢個警總嘅時候咧，就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嘅三條罪啦，即係話佢煽惑非法集結啦、組織非法集結啦，同埋未經批准集結三條罪嘅，咁咧就分別判13.5个月、7个月同埋10个月。即當然，周庭判監係令到全世界都係覺得好撚悲傷嘅，因為即係其實你哋講亂同癖啫，即係你即係我係咁衰嘅把口，係 啊，唔係有啲再衰啲添，即係你話直情係話，你唔係靚女，你唔係著短裙學生妹，你就唔好出去抗爭啦，因為你如果係馬佬肉酸踢拖咁樣，冇人理你噶。 畫家咯，21个月，畫家咯，掟蛋殼21个月，掟雞蛋21个月，係咪？好簡單啫嘛，嗱，即係我唔係想講周，即係我唔係我都心仔痛， 心痛。 即係我哋節目 我哋都有講， 係啊，我都會心痛。我仔啊都係 fans 嚟嘅，係咪？我仔係周庭 fans 嚟嘅，即係見到佢，尤其是佢寫翻啲信出嚟，即係佢有一封信係寫喺佢生日之前被還押咗喺呢個小欖裏，係咪小欖咧？我唔知佢還 係係啦， 應該係小欖。即係還押嘅時候嘅一啲點滴，寫翻嗰封嘢出嚟，我覺得我睇完真係好撚心酸，因為我去過嗰啲地方，我知道係真係嗰啲感覺嚟嘅，真係好孤獨，睇唔到鐘啊，嗰種好無助啊，諗住自己單 case 要判幾多嗰種擔心啊，擔心家人啊，本來諗好曬好多嘢做嘅，而家一乜嘢都冇曬啦，要喺失去咗自由嘅環境裏面啦，哇！嗰封信真係睇撚到人眼濕濕嘅，唔好講少，即係我覺得我都好心痛，係咪？但係問題係即係喺而家呢一即係喺依個時代，其實你即係周庭已經係你話佢係咪值得？攞即咁多嘅關注，咁梗係啦，咁佢出名啲啊嘛，係咪？但係我想講嘅其實好多手足，好多被因為反修例又好，因為儒格又好，之前被判案嘅人，其實大家所經歷嘅嘢，亦都可能比佢慘十倍，係咪？即係亦都係比佢更慘嘅人係多歷史嘅，亦都比佢刑期更長嘅人係多歷史嘅，面對幾年，甚至係好似阿光明仔佢哋係6-7年，即係喪失自由咁樣，係一樣嘅咁咩？不過即係沒有誰比誰咁更高尚，我覺得即係其實一個月都係辛苦，即係2个月都係辛苦，咁何況而家係10个月嚇，同埋年幾六幾啊？13.5个月，同埋呢個最即係阿黃之鋒都要坐13个月，係咪？即係重要問題所在就即係我想講嘅原因係六二一包圍灣仔警總，好多人都有知道呢件事，亦都唔係一件小嘅事。大家睇到當時係有好多萬人係包圍緊灣仔警總嘅，而當晚喺菲林明道發生咩事？喺軍器廠街橋發生咩事？係大家好多人都記得好清楚嘅。佢三個嚟到係俾人哋趕走嘅， 俾人噓嘅。 佢三個嚟到話咩啊？要投票決定走唔走啊？大家要群眾投票決定係留定係撤啊？唔係繼續留守定係撤退啊？ 結果有冇人？ 結果唔係啊！結果係俾人噓啊！ 噓走。 靴撚走啊！收皮啊！ 組織一個咁嘅集結， 收皮啊！叫收皮啊！叫佢哋走啊！呢啲喺好多嘅網路直播，喺好多嘅現場消息，大家都知道啦，係咪？但係佢哋呢三個就竟然而家要孭咗呢個煽惑六二一，孭咗呢個煽惑組織同參與啦，參與冇得講啦， 勉強可以講， 勉強講啦。但係你話佢煽惑同組織就真係點撚樣都説唔過去啊嘛，大佬啊！黃之鋒啱啱先出策啫嘛，嗰晚記唔記得啊？即刻趕落去啊嘛！你哋唔記得就我記得啊，大佬。I remember everything， 我好撚好記性啊，係咪？即係我想講嘅，即係冇諗你幾唔妥黃之鋒，你幾唔妥周庭，幾唔妥眾志都好，佢哋今次佢哋呢三個其實就係孭撚曬六二一成個行動啊， 即所以我是觉得很难过的，即这个反而才是我最难过的位置。其实他是出来孭了件事的，因为他们三个出名，是吧？他们有没有怨言？没有，真的没有，是吧？所以就算我和他们 的政治立场的看法有几不同都好，其实他们三位可以是讲得上是义士来的，已经是义士来的，这三个是义士之一来的，没得讲的这件事、啊、即你几不喜欢他都好，他们真的这三位就真是义士，孭起了你整个六二一的行动的了，是不是？辉辉你怎么看？ 唔係佢哋當初即係我相信佢哋選擇認罪咧，亦都係因為當然佢哋有聽佢哋嘅法律意見啦。咁因為佢而家告佢係未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呢幾樣嘢咧，其實本來嗰個刑期，因為張大明都有解釋過，本來呢啲咧就有分別嘅，同你叫非法集結唔同，因為非法集結咧可能牽涉到咧係一啲即係喺佢法律解釋上咧就會牽涉一啲暴力事件啊，或者一啲破壞社會安寧嘅事件。咁所以咧，如果佢係個非法集結咧，就會重啲嘅，即係可能真係會判到你一年啊、兩年啊到嘅。而佢本身呢個叫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咧，本來呢件嘅控罪係低啲嘅，但係好明顯就係你睇到啦，個裁判官 加料， 完全唔理嗰樣 嘢，仲要分開執行， 佢根本就當咗你係同非法集結，即係當咗你係真係一啲暴力行為一樣，所以先至會判到成兩年啊、十個月啊呢啲。 所以即係佢係孭撚咗件事，而家就算入賊嗰啲，即係其實你問。甚至黎智英而家俾人哋话佢咩啊？黎智英， 黎智英话佢系叫做 炒翻段新闻， 串谋诈骗， 系啦， 即系话佢将嗰个地址非法租用咗俾其他嘅机构啊，定组织嘅公司咁样。咁其实串谋诈骗，我当佢呢个指控系成立都好啦。点解要唔可以保释呢？点解要还押到四月呢？ 系咯，即所以即系呢样嘢，亦都系而家嘅新常态。 大大间一传媒喺度喺将军路，你唔通惊佢会着草走佬？ 即系呢啲咪就系叫做未审先坐啦。即系呢个叫未审， 呢 样 嘢 未审先坐， 系噶啦， 已经系其实一直都有嘅。 如果大家有记性嘅话，你记得啦，濠涌爆炸案啦， 系未审 上 court 都坐咗两年之后先至上，先至排到期上 court 噶嘛。 系。即所以呢、這個這個就係未審先坐，就話咩咧？嗱，涉嫌即係呢個呢個係啦，即係話串謀詐騙 啊嘛， 係咪？即係呢啲 串謀詐騙， 呢啲詐騙第一個銀碼唔算，即係講真千零萬又唔係好，即係真係唔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數額。咁點解仲要還押佢？起碼五六個月咧，係咪？即係呢啲咁樣嘅決定。未審先坐，仲要用經濟犯罪去到整治黎智英，係咪？係咪好上面咧？以前只係會喺中國發生嘅啫，即係以前只會喺大陸發生，而家已經切切實實地喺香港發生，係咪？而家已經成為咗香港嘅新常態，喺國安法底下嘅新常態。你話呢啲唔係影響到香港嘅生活咩？係咪？ 点解美国啊、欧美啊嗰啲要选择即系取消你咩嘅关系法啊各样嘢？喂，如果我系一个外国公司美国人，我系香港投资，因为某啲嘅原因，你无啦啦又咁样话我串谋诈骗，咁我又要俾人收监。 系啊，所以 咁我咪取消咯，好咁样危险。 唔系，所以啱啊，所以你讲得你讲得啱啊。而家从呢一样嘢，你呢个 point 好啊，从呢一样嘢。大家已經去 warn 到全世界所有嘅投資者，而家香港係一個乜撚嘢嘅地方？你點樣 convince？ 你點樣去說服全球嘅投資者？香港仲係一個值得投資嘅地方啊？係咪？冇法治噶嘛？ 正正就係黎智英呢壇嘢，因為你就算講話其他黃之峰、周庭啊各樣嘢，都係一啲政治性嘅考量啦。即係我唔好話你係政治檢控啦，我唔係咁講啦。但係佢哋都係因為一啲嘅集結啊，可能係因為一啲嘅社會運動啊。黎智英好明顯唔係啦。黎智英你控罪告佢嗰條罪都係一個經濟犯罪。 係啊，亦都即係已經未送終過唔到，已經有送終啦。咁你見到十二手足。是不是一样都是的，是不是？即是现在这个 大家擘大隻眼睇清楚，我成日喺天地有正義嘅節目叫大家就係擘大隻眼睇清楚個社會而家係一個乜嘢嘅社會？而家就係我哋而家已經係處身係一個完全係屌你諗乜自由係打撚咗個屌你諗乜剩翻10%嘅社會嚟㗎啦，咪變成大陸一樣咯。大陸都話我上個禮拜節目都係咁講，大陸有自由㗎。你可以屌你老味睇好多嘢啊，食粉屌啊，屌你老味生活好多好大嘅自由度噶，比起以前文革時代，比起以前即係啱啱立國共產時代，係嘛？即係都係有咁有啲人生嘅自由噶，係咪？咁但係越嚟就越嚟相近啦。咁呢個咪所謂嘅中港融合，咪就咁啦，就咁撚樣嘅咯，係咪？即係我哋已經即係你同外國講，屌你老味香港仲有法治啊，仲有你喺香港投資嚇唔會俾人拉，唔會啦。佢拉得黎智英，拉得你啦。是不是说你外国资金又得的嘛，你外国投资是不是来到香港他又说你犯国安法得的。 你 Google 你敢不敢在那里 set office？ 不会啦，不得啦，完全不得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提出一个讲一讲，就说这个啱啱咧就呢10月4日咧就係叫做憲法日啦，定係咩咧？國家憲法日係啦，就係呢個節嚟嘅，即係舊年開始有，呢幾年開始有嘅，呢個叫國家憲法日喺香港搞噶，即係有啲永遠都係啲梁愛詩啊嚇中聯辦主任就會出嚟講嘢噶啦，咁啊就係呢啲呢啲咁樣， 冇 係就係呢個咩啦？咁啊嗱，今日咧，我哋見到即係我喺 Now 嘅新聞咧，睇緊到即係中聯辦嘅主任樂慧玲。其實我真係好想俾啲掌聲呢、這個樂慧玲主任，習近平主席派呢個樂慧玲主任落嚟香港主管中聯辦之後，可以話真係由亂入治啊！以前所有唔敢做、唔夠膽做，張曉明唔撚夠膽做。再之前嗰、那個我巴士李安嗰個咩係咪？唔係我巴士再之前嗰任中聯辦嗰主任叫咩話？同阿梁振英一齊去南丫海難嗰個叫咩話？李剛係啦，即係由李剛時代到之後，屌你老尾張曉明唔撚敢做嘅嘢，而家樂慧玲一嘢唔夠一年，年一年左右，全部做撚曬，屌你雷厲風行，係咪？整治傳媒，整治教育，整治你反對派、民主派，屌你老尾，整治你立法會，搞呢個國安法，全部做撚曬。整治你香港电台所有嘅烫手珊瑚，完全一嘢过一年里面搞捻掂，所以佢上电视头先我见到，哇，我寒啊，我心都寒捻埋，见捻到佢望捻住个镜头个样，我心都寒捻埋，真系寒啊，系唔系同你讲笑？我唔系讲笑啊，而家你大家揾翻嗰段新闻片嚟睇下，你见到佢嗰个样，哇，心寒，佢好似一个屌你老尾，真系好捻凶狠。我明白以前啲人即係啲德國人見到戈培爾咁樣感覺，你明唔明啊？我見到 Gabriel 嗰種感覺，完全係戈培爾嗰種感覺嚟嘅，幾撚勁啊！佢今日就講國安法咧實施半年啦。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喺10月4日喺國家憲法嘅座談會裏面表示，國安法填補咗香港長期嘅法律漏洞，幾個月嚟威力初顯，威力啊，講到用到威力嘅法律，原來係威力嘅。威力初顯，香港進入由亂向治的關鍵時期。又提到國安法很多規定是需要轉化為完善的制度機制，得到香港的行政、執法、司法機關的切實執行。什麼意思？即是說是更、就是、將會成為更加恆常化，真的香港會有一間405號房又好、白屋又好的機關，是更加將它制度化擺入你的生活裡啊。個意思即係將呢一樣嘢擺入你嘅生活度，即係話你已經係自動自覺，唔會再講一啲批評國家、批評政府、批評呢個官員嘅説話，將會更加走入教育裏邊批評國家係唔得㗎。即係你明唔明呢個只係就係再去完善嗰個制度啊？佢仲講就北京為香港度身訂造國安法，震攝力強勁。除了街頭暴力示威銷聲匿跡，半年嚟有人退出政壇，呢個係香港共零一嘅報導嚟㗎嚇。國安處執法亦都雷厲風行，多名社運人士涉違反國安法被捕，加上人大決定 DQ 4名議員，重新劃下香港嘅政治規矩，民主抗爭空間大為萎縮。 國安法穩住局勢之後，下一階段就是建立健全有效的執法機制，將國安工作具體化、制度化，加強宣傳教育，確立公職人員宣誓的制度等多方面着手，鞏固己方陣地，壯大力量。可以說駱惠寧的講話是反映中央對那個工作已經進入鬥爭的第二階段。什麼意思呢？就是告訴大家，其實不用說那麼多的，不用理那麼多的，這段話就是告訴全香港700萬人，不需要再心存希望了，你們不要再心存僥倖，沒有的了，沒得玩的，以前的香港不會回來，以前自由的香港是不會再回來的了，只會更加激烈，只會更加嚴峻，是鞏固陣地進行第二階段。是啊，即是什麼啊？教育工作就是，大家知道我最近才知道的，原來國內的大學，即是大陸的大學，他們已經有那個初班是要洗腦班來的，即是叫政治學習班，就一定是共青團搞的政治學習班，說出來就說不會應分數，說出來就說是自願的，其實哪有自願的。那好了，回到嚟香港一定會有憲法教育的，未來大學的 Year One 一定會搞一個叫做憲法教育班，一定要 pass 先至俾學位你嘅，一定要你唱曬嗰啲紅歌啊，唔係即係可能要背曬啲憲法啊，背曬語錄啊， 唔係唱歌嗰啲可能小學已經學 嘅，係小學啊，唱咗㗎啦，因為嗰啲 小學學咗㗎啦，嗰啲就 一定係咁嘅，唔使講㗎啦，大家唔好心存幻想，我哋可以翻得好轉頭，唔好諗啦。是冇可能，佢講到係一定係冇可能嘅。咁啊，即係多名社運人士被國安處懲處，即係跟住會繼續嘅所謂嘅 DQ， 所謂嘅唔係所謂嘅拘捕行動，捉國安犯嘅行動係會繼續嘅。咁捉到冇咁點啊？而家嗱，第一批捉曬啦，其實我想講第一批捉曬噶啦，差唔多噶啦。即係第二梯隊等嗌名呢啲，即係我哋第二三梯隊嗰啲係差唔多係時候噶啦。直至到几时会停手啊？直至到冇一句反对声音为止，直至到苹果日报倒闭，直至到所有记者都唔敢再讲真话，直至所有香港人都唔敢再讲真话，冇一句批评政府嘅声音，冇一句批评国家嘅声音，都未停手嘅。未到时咧就系斗啦，你。邊個夠唔夠愛國啦？到時而家鬥王啊嘛，大家好撚過癮啦！而家鬥王係咪？到時係鬥藍啦， 鬥紅 咯，鬥紅啊，唔係鬥藍啊！對唔住，係鬥紅啊！到時拉到冇人好拉啊嘛！但係佢成為咗一個機器之後，佢係成為一個吞食世界之後，佢唔會停啊嘛！個機器要出糧噶嘛， 呢個棚搭起咗，你覺得仲可以？ 個機器壯大咗，有資源入去，佢就係一個。佢就係一個產業鏈，一個產業鏈就係一個齒輪，一個勁勁勁勁勁勁勁勁之後，你冇嘢生產，個齒輪係唔會停嘅，佢只會繼續掟更多，冇人冇曬啦，啊嗰啲冇曬啦，反對派冇曬啦，連嗰啲咁嘅屌你咁嘅粗口東嗰啲都冇撚埋啦，嚇、啊、最濕鳩嗰啲屌你阿塔哥捉撚埋啦，唔係啦係話。屌你老母！屌你乜鄭松泰、黃仁達捉撚埋啦！哇，黃達愛國嘅喎，屌你佢好撚愛國嘅，捉捉撚咗啊！陳雲都捉撚埋，唔啦係話。咁跟住捉咩啊？咪捉你李慧瓊子啊！喂，屌你唔撚夠愛，咪捉你曾玉成，捉你啲咩曾玉成嗰啲咯？啊，港英餘孽，屌你老咩？捉撚埋佢呢啲，屌你老咩？連嗰啲葉柳你都冇，你咪撚旨意可以獨善其身啊？葉柳啊，呢啲咁嘅人渣撈屎，成個行會嗰啲人，湯渣華你啲， 再到三司十幾局， 你唔好以為你哋可以獨善其身啊！個機器建立咗之後，你哋最後就只有好似湯渣華咁咯，一係就話屌你，哎呀，1900年咁咁咁，1930幾年咁咁咁，而家國家啊，真係登陸月球，真係西非你啦咁樣。 當所有人都跪曬嘅時候，下一步就係睇下邊個跪得唔正。是跪得不夠直， 是啦，一定是這 樣，你想想就可以了。嗱，你而家啱啱 set up 一個嘅叫國安部咁講啦，可能係養住100個人嘅啫。慢慢你要需求要大嘛，你資源要多嘛，越嚟越多啦。你去到5000人、10000人，當你叫做以為哇，我拉夠曬啲人啦，咁嗰10000人咧， 遣解散啊？ 好啦，咁劉兆佳都提醒司法機構，即係連劉兆佳呢個冚家產呢啲咁嘅屌你老母臭閪死十次呢啲冚家產都講到啦，就要提醒司法機構要負起維護國家責任。咁你咁當法院都要愛國嘅時候，你仲講乜撚嘢司法獨立啫？仲講乜撚嘢基本法啫？唔使講啦，基本法係寫撚到明噶嘛，係咪？寫撚到明話司法獨立噶嘛？咁仲邊有司法獨立啫？你個法官要愛國，仲邊有獨立啫？咁你變咗屌你老咩，就會影響到判案噶啦，國情自然會影響到判案，行政就自然會影響到判案噶啦，啱唔啱啊？咁邊有司法獨立啊？冇司法獨立，即係冇基本法咯，唔使玩咯，係咪？佢會話有嘅，不斷話有啊！我哋而家香港你幾撚美好？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實施得幾美好，係咪？但係我哋大家知道，中國呢個國家係淨係自己欺人噶嘛，永遠都係，係咪？即係你就算出邊所有嘅人類，六十億人類，另外六十億人類都覺得你唔係咁嘅時候。只要他覺得是這樣就是這樣的嘛， 他都自我感覺良好的，不會有問題的， 全宇宙都是中國的 yes，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咯，去到即是大家不需要再心存幻想我們會有即是他會停手，是不是？即是連很簡單嘛，即就是連黎智英這些即經常叫人走的投降派都屌你都是這樣咯，是不是？所以最 碌無謂的泛民 係啊，都係咁啦，都已經全數懲治啦。咁其他人仲邊有圓輪啫？冇噶啦，冇得玩噶啦，係咪？所以大家要考慮嘅位置就係你一係走，一係死，兩條路。 咪一係做契弟咯， 係 咯，做順民咯， 係一係做順民咯，即係一係走，一係就真係唔撚出聲，滿聲發大財，做奴才，世世為奴。一係咧，你就死兩踎。死為一踎，咁冇其他路線根本，係咪？即係所以佢嚟緊會點咧？即係佢而家阿樂主任講呢番説話，即係其實印證咗啲咩咧？我即係提醒大家去思考一樣嘢，下一步啊區議會㗎啦，林鄭姐都講咗啦，下一步啊區議會㗎啦，喐你區議會㗎啦，等你全黃報咁撚開心啦，大黃報咁撚開心啦，喐你哋㗎啦。區議會會喐，嚟緊就算二一年有立法會選舉，佢都會係一個你未諗見過咁強篩選嘅一個立法會選舉，一定嘅你呢個，係咪？即係你問我，我都係曾經有我都係 stakeholder 嚟噶，即係我都叫參選人嚟嘅，係咪？唔使諗嚟，其實我，其實我唔使諗噶啦。 喂，其實仲好啲嘛。 雖然我仲天真地覺得要諗，但係唔使諗噶啦，佢係會。史無前例恐狠而恐怖地篩選你，是一個屌你不要篩選嘛，你當初不要真普選嘛，你說要沒有篩選嘛，你這班香港人屌你老母，我現在就是用一個新的方法，就是屌你老母跟你雷厲風行，跟你嚴刑峻法，我跟你屌你老母有這麼行得這麼行，有這麼狠得這麼狠，你這班友不撚使再想了，不要再心存幻想，是不是？一定是的， 不是，我調翻轉諗，我想又未必添，佢就唔撚篩選，佢就俾你哋冚唪唥選，咪你咪話入去咯，你咪選咯。但係你入到去之後，你仲敢講啲咩嘢？ 唔係， 去到今時今 日，唔會俾你選，阿輝唔會連選都唔俾你選啊！佢會揾啲咩叫忠誠反對派入去選？嗱，例如你順民咗嘅民主黨，你順民咗有邊啲屌你老尾應承唔撚咗，即係好簡單啲咪鄭松泰之流咯。呢啲咁嘅垃圾咪屌你老母俾佢選咯，係咪？中聯辦都開口讚嘅呢啲，屌你老母咪俾佢選咯。呢啲咁嘅冚家產，啱唔啱啊？連總辭都唔辭嘅，係嘛？即係呢啲咁撚樣嘅撚屌咪俾佢選咯。嚇，證實咗佢係咁，所以分分鐘啊，第時你入到閘就有認證啊。你入到閘就係嗰只豬嚟嘅，有個豬印吸撚咗落去嘅，即係係咁啊。即係雖然我仲未否定我會唔會繼續參選，我而家唔係講緊我以後會唔會參選嘅事情，因為政治一日都嫌多，你唔知道局勢會點樣個變會點樣發展嘅，係咪？即係你唔好同我而家就屌你老母好撚勁咁話，唉，屌你未來一定係咩乜乜嘢，你唔好同我講呢啲，係咪？政治係成日都變嘅，係嘛？ 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都 唔撚同曬啦，成個 咪咯，又睇下點咯。即係我覺得佢未必會篩得好勁喎，反而我就覺得佢哋會咪姑且放你入去咯。你夠膽做啲乜？你行多一步，行錯一腳，我都即刻 DQ 你。 係，所以司法、立法，即係呢個立法會一定係 重力整治，跟住區議會一定會嚟緊，一定會整治區議會嘅，唔使講噶啦，捱唔到四年嘅，一定係拉幾個啊！佢唔會解散你啲區議會，放心，佢唔會解散。嗱，癲到解唔解？嗱，癲到解散都有機會噶，你都咪話冇可能啊！因為而家林鄭 需要咧， 林鄭已經 short 撚咗噶啦嘛，你要知道，佢屋企日日望住啲現金，望喺度 short 咗噶啦嘛，已經係。系嘛？咁所以佢會唔會話突然間話解散區會有咩做唔出啫？而家有咩唔出？ 不過佢又冇需要啫。而家暫時就睇到即係都冇啊！大家都好聽聽話話。 唔係，都唔算聽話嘅。咁有啲區議員都做得幾好嘅。咁啊，亦都不斷講緊咧，譬如咁中西區區議會呢啲，即係成日屌你老尾都係搞嗰啲，佢都係點名搞啦，係咪？喂，其實佢隨時屌你乜話哦 DQ 曬你。冇問題噶，佢而家因為最撚怕咩爛乜嘅啦嘛，而家係爛乜嘅啦，佢而家都冇面子可言。喺國際裏邊，你呢個特區政府有咩面子可言？即係冇面子嘅啦嘛，冇人俾面你嘅啦嘛，已經係當你係恐怖分子之後，冇人俾面你喺國際。咁既然因為從來都係特區政府用嚟咩，係中共懟俾國際嘅門面嘢嚟嘅啫嘛。個櫥窗都爛撚咗咯，個櫥窗爛撚咗有乜所謂啊？係嘛？出邊咩嘢？屌你咪鳩擺啦！你鳩嘅啦！屌你老母！ 你咪發下聲明譴責下。 係啊！屌你阿媽！你咪爛鋪一間！屌你老母！洗撚你啊！香港而家咪就係一個爛咗櫥窗，裏邊亂七八糟，俾人打撚劫嘅！屌你阿媽！梗爛鋪咯，係咪？本來係名店嚟噶，本來係 Gucci 旗艦店嚟噶，而家咪屌你老母變撚咗爛鋪咯，打砸搶啦俾人哋，係咪？即係唔使再有懸念啊！而家係。 反正都是爛鋪咯，你乞衣又行咗入嚟又得咯，你咩行咗入嚟都得，冇所謂噶。 屌你老味，投撚期啦，核突咪核突咯，有撚所謂啊，係咪？轉頭翻嚟見。